可以说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经常会使用，比如说很多人在喝完酒之后 啊， 这个喜欢拿这东西泡一点水喝，很多人在早餐的时候呢喜欢拿着它蘸点这个面包吃，还有很多人呢在早上一起床的时候喜欢拿着它冲水来喝。有人说了，喝了这个东西呢，哎，对于这个胃肠的排泄有好处啊。有人说了，喝了这个东西呢，对于冬天的这个补气益气也有好处。这是一什么产品呢？这产品啊，可以说在全世界的范围也有上千年的历史了，那就是蜂蜜。哎，来自于咱们中国甘肃天水的蜂蜜。我节目当中请到的是康尼的销售总监宝旭。宝旭你好。 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能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我们康尼的这个玫瑰蜜。我想咱们在今天节目中跟大家多说一点关于蜂蜜方面的知识。 哎，对， 比如说如何来选， 好， 怎么来吃， 对，怎么选，怎么吃，怎么挑，哈，就是说在我们节目当中呢，推荐给大家产品呢，您买不买，其实大洋都是那句话，没关系，但是希望大家通过我们的节目呢，能够多了解产品，都在生活当中知道如何挑选产品，这就好了，哈，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请到了一位体验者聂旭啊，聂大哥，聂大哥你好， 哎，大家好，主持人好， 替咱们听众朋友一起体验体验这一款蜂蜜产品，哈。聂先生一般在什么地方买蜂蜜呢？平时吃蜂蜜吗？ 这么多年一直都吃蜂蜜。 嗯， 因为我就相信啊，这个药补不如食补 啊， 这个他这个东西好，看的书也好，所知识别人都说这东西好，我就一直吃 啊。在哪儿买？一般 以前呢是在这个超市买，或者是早市 啊。 哎，大罐子的挺便宜的， 挺便宜。原来我记得咱们北京很多品牌的蜂蜜，什么百花牌啊， 啊对， 这个牌那个牌挺多的，包括现在什么中粮的，就市面上的蜂蜜的品牌特别多。啊， 是 有的价钱呢，一瓶上百块钱，有那进口蜂蜜上百块钱，啊，有的便宜呢，一瓶，一二十块钱， 对，二十多块钱一大瓶的， 二十多块钱一大瓶的有，还有呢，就是买蜂蜜，我们经常看到，咱们周末开着车出去郊游啊，在那路边啊，有那个摆着蜂箱， 我都买过， 哎，就卖蜂蜜的，那一大瓶呢也有便宜有贵的，所以怎么挑怎么选，什么才是好蜂蜜，大家确实不太了解。啊，今天节目咱们就为大家好好介绍介绍。先说一说今天这个宝旭为大家带来的 对 这个蜂蜜的品类是什么，组合是什么，先给大家介绍。 首先来讲，咱们今天一起来分享到的就是来自于我们这个甘肃天水的苦水的玫瑰蜜， 玫瑰蜜， 对， 玫瑰蜜，来自于玫瑰花的是吧？ 对，没错，而且这个花种就叫苦水玫瑰，它是独有的一个品种的名称。像这个只有在当地我们甘肃这边才会有到这个品种，所以也是非常的珍惜，而且也算说白了就像咱们这个土特产一样， 嗯， 所以希望大家都来品尝一下 甘肃天水的 对十瓶的玫瑰蜜， 啊， 然后呢再送咱们大家五瓶的陇刺花蜜， 陇刺花也是在你们 对，也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独有的物种，咱们这边可能是看不到的，而且之前我们也跟大家来分享过，还可以说再通过大家的反应来讲，比较喜欢这款蜂蜜，所以今天决定我再送五瓶。咱们在如果去专卖店的话，这一瓶玫瑰花蜜也就是110块钱。如果说陇刺花蜜呢，就是80块钱一瓶。咱们十瓶的玫瑰花是1100块钱，再送五瓶这个陇刺花蜜，五瓶一共是400块钱。说白了，如果您去店面买是1500块钱， 1500。那今天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的价钱是多少钱？ 非常惊爆，399块钱， 399元， 399， 399元，这个产品。15瓶就可以拿回家， 对，全部都带走。 这15瓶每一瓶的含量是多少？ 240克， 240克哈。这样啊，就是说节目当中提大洋，再减100块钱，就是399减100，299。 不过这个是有点为难，因为本身我们是以一个推广，让大家都来体会和品尝到我们当地的一种特色的一个产品，所以已经是一个推广的价格。 因为这个宝旭，我看，因为怎么说哈，大洋呢也是咱们听众朋友的娘家人。首先，这个瓶啊，不是我们看的那个大罐子那个大瓶，这一小瓶呢是240克，也就是两瓶是将近 1斤 。所以我觉得呢，既然是15瓶带给大家，既然是体验，能够以一个最优惠的价格体验这个产品，所以。大洋说节目当中提大洋减那个100块钱，299，好不好？ 行，没问题， 可以，没问题， 可以。 好，那今天咱们就定了299块钱， 行， 咱们15瓶给听众朋友送回家， 没问题。 到这我说电话了，电话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是我们北广购物的电话。聂先生，您这样啊，既然这蜂蜜今天宝旭拿来了，您现场呢把这蜂蜜打开呢，您现场试吃，然后呢您吃了之后。你告诉大家你体验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味道， 好不好？我跟宝旭先说着，你现在就开盖试吃啊。 好的，好的。 咱俩呢，就是、 您吃着，我们聊着。 咱俩聊着。嗯，就为什么说甘肃天水的蜂蜜好？所以从蜂蜜的产地上，你先给大家介绍什么样的蜂蜜才是好蜂蜜？ 对，没错了。因为一看大家你是非常了解蜂蜜，对吧？ 嗯、 咱们蜂蜜一定要先看产地，像刚才说了，咱们市场超市买的， 嗯， 早市买的，马路边这种说这个蜂农， 嗯， 支个蜂箱来卖的，价格都不一样， 都不一样。 对，这里边是有文章的。首先来讲，咱们挑选一是要看产地， 嗯， 什么样的产地才算最好？它是在世界上有七大指标，满足了这叫海拔呀、高度啊、湿度啊、光照啊。这些所有的指标都满足的只有三个，一个是新西兰、墨西哥，再有就是咱中国甘肃天水，而且中国甘肃天水产量也是比较大的，出口量比较大，就是全世界都比较喜欢咱们这个地方的蜂蜜，所以说这是比较好的一个产地了。 先从产地来说，首先它的海拔有要求， 对， 温度湿度有要求，另外它的污染情况有要求， 对 啊，甘肃天水算是世界上几大比较好的蜜源， 说白了是世界上来公认的一个黄金级的蜜源地。 嗯， 所以说世界咱身边可能到处都会产蜜，对吧？像咱北方地区啊， 嗯、 这个枣花蜜、槐花蜜比较 多， 比较常见。 嗯， 但是这里边的品质又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有的厂家， 嗯， 可能会有到您买的，如果是这种黑心厂家的，他勾兑的，咱就不说了。 嗯， 然后有一些可能他当时产这个花蜜的蜜源植物所待的地方， 嗯， 会到污染。咱们现在雾霾也都严重，这是不可能说自己你像擅自一扇就跑的东西， 没错没错。 所以这一定要避开。但是我们来自于高原植物的地区的这些优势，就是高原人烟都稀少， 嗯， 所以自然污染也就少，环境是天然的、纯净的，它植物在生长过程也是纯净的。 这也今天15瓶都是来自于甘肃天水， 全部都是这地。 是，其实说这个呀，其实有道理哈。我再教大家一个简单的一个看产品的方法哈，就是看它的原产地。 没错， 咱不仅仅是说蜂蜜啊，什么样的产品都是一样。 对， 比如说矿泉水，同一个品牌的矿泉水，您去商场、超市边买的话啊，比如说什么什么泉的矿泉水， 嗯嗯， 你看。有的时候它每一瓶的产地就是水源地是不一样的， 对， 有的水源地它比如说水源地是北京某某的，有的水源地是什么黑龙江某某的，有的水源地是长白山某某的， 它是不同厂， 有的水源地是什么西藏某某的，就是同一个品牌它的水源地不一样，你要挑那个人气比较少的离着这个人烟地区比较远的那个地儿的水源地的水，那个矿泉水就是最好的。 没错， 这不是我说，这是真的是行家教给我的。 是，而且再一个，再简单的告诉大家，可能都深有体会啊。 嗯， 哈密瓜， 嗯， 新疆种出来的，那是水果优生态，光照日照足，特别的甜， 特别 香。这个品种，比如拿到北京来种植，可能不是那个味道。 对， 所以还要去看它的产地。 从产地来说，今天推荐的产品来自于甘肃天水。产地本身大家就可以放心， 嗯 啊，一会儿咱们接着再来说这个当地的苦水玫瑰，然后以及你说的这个龙刺花， 好， 包括这个蜂蜜，我现在看是呈固体状的， 对， 为什么呈固体状的？ 城乡啊，还有这个咱们那个凯德茂见过这种就是固态蜜，标价都比较高，像这样瓶呢，应该在120多块钱左右， 就是这种固态 啊，当时没舍得买，太贵了，我就买那种流动的液体的，跟琥珀色似的。 一般的都是那样， 对 对 对，那个比较便宜。这个呢，一看外形呢，就是跟那高档次的是一样的。 嗯， 第二呢，刚才尝了以后呢，苦水玫瑰，我是抱着它苦的谱来的。 它不叫苦水玫瑰， 对，可是一吃真甜，而且还是玫瑰花、玫瑰香那个味儿，特别浓，玫瑰香那个味儿。 嗯 啊，那黄蜜就更好了。 嗯， 这个黄蜜好像叫什么？ 这是 龙 刺花 啊，对，这个吃回咱最起码咱们这老百姓的口味， 嗯， 花香味比较浓， 嗯， 而且甜度也合适，不是那么齁的慌。 哎，对， 哎，口感跟那个冰激凌似的，爽。 所以刚才我想跟聂先生交流一点是什么呢？因为这个蜂蜜啊，我也尝过，我尝过，我的感觉是它是这个甜而不齁。好了，咱们再说一下这个组合价格，这个宝旭说一说，什么样的组合？那今天我们价格是多少？ 首先来讲，咱们是15瓶的，来自于我们中国甘肃天水的这个玫瑰花蜜，苦水玫瑰蜜，是一共是10瓶，然后再有到5瓶的龙刺花蜜，一共是15瓶， 15瓶拿回去， 对对，一共15瓶， 多少钱？ 如果这个在专柜，在我们专卖店的话，一共是1500块钱。今天因为也是大洋刚才给争取到100块钱， 齐大洋 299， 齐大洋。299元， 没错 啊，不然电购渠道咱买应该是399。今天齐大洋减100块钱， 没错， 299元，15瓶，我们北管购物，我们包邮，给您送货上门啊。 我们给您送到家里边去啊，免费送到家里边去，包邮。电话是400-015-5151，400-015-5151，抓紧时间啊！只要您喜欢蜂蜜，您经常吃蜂蜜，今天是一个好机会，咱们买到这个性价比高的蜂蜜。400-015-5151。蜂蜜的吃法有很多种，聂先生刚才说你就是一般是早晨冲水喝，还有什么吃法您给大家也能介绍一下，就是你常吃的方法。 我是这么想啊，现在人民生活水平都提高了，这个不可否认，对吧？可是怎么才能体现出我生活提高了呢？大家不再为什么吃什么菜啊，就说我花多少钱发愁，对， 不发愁， 那就提高自己的。以前我炒菜是用白糖，我现在改用蜂蜜了。 哦， 因为白糖发胖也好，这那也好，最起码从价格上来讲，蜂蜜要比它贵。我就坚信口感又好，对身体又有好处，所以我炒菜像什么糖醋排骨啊，还有什么那个蜜汁的什么排骨啊，我以前吃白糖，我现在全吃蜂蜜。我小时候白糖都吃不上，我现在炒菜都搁蜂蜜了，那就是生活水平提高了。 确实生活水平提高了。还有拌一些凉菜啊，拌一些凉菜有的时候咱们也是放白糖，以后咱们拌凉菜的时候也可以改用蜂蜜啊来这个调味。 嗯， 那现在到这儿有什么样的问题？要问问宝旭替咱们听众朋友。 那好，我要提的问题就是这个啊。蜂蜜的好处我已经知道了。天天啊养生。 不用说，不用说， 太了解了。 现在我就了解什么网上啊还有各种新闻里啊假蜂蜜太多。而我的水平是不足以鉴别哪是真蜂蜜哪是假蜂蜜。今天我既然来了品味不错，我就是要求咱们这个蜂蜜能不能确保我是真的，没有添加过别的那个假蜂蜜的。 这个太简单了，可以这样说，我负法律责任的来说，我们康宁蜂蜜是有这个100%的纯蜂蜜，然后是100%的没有任何的添加在里边了，这个我是肯定敢保证，而且我是负法律责任的。 这拿出这是什么东西？ 对，这个是咱们在这个天水市的食品药品监督总局有过备案的，您可以在什么仔细的来看 啊， 我们明确的在负法律角度的一个程序走过流程，去鉴别过咱们的东西，对吧？里边是保证没有任何的人工的添加剂在里边，保证是纯天然的纯蜂蜜。这个是在药监局有过备案，所以大家放心。然后再有，再给大家吃一个定心丸，在这个我们买回家您会看到啊，咱这包装盒上印上了一个 PICC 的标志，这个标志它的意思， 中国人保财险， 对，我们在中国人保财险去给您做到了一个保障，食品安全责任险1000万的保险，如果说就像咱们平时对保险都会有了解了，人感冒的时候您去上个保险，可能一检查险都不给您上，所以人家在保险公司在这个品质方面也是卡得非常严格。 好，还有中国人保财险的保障， 对，1000万。 聂先生现在手里拿着文件，你可以简单跟听众朋友说一下，你看到这个上面的文字大概的内容是什么意思？ 大概就是一红头文件，里边盖了几个红章，然后就承诺这个蜂蜜是没有任何添加的啊，这么一个承诺。 红章是什么章啊？ 一个是药品那个监督管理局的 啊， 一个是他们西联枫叶的。 哦，好了，行了，到这儿齐活了。大家能够放心的去购买了，而且我们北广购物呢，也是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自己的购物节目跟购物平台、购物公司。如果您想看看这个产品，您可以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就在建外大街14号，我们1层东侧的北广购物听众体验中心里边，这个产品呢也有陈列，您可以现场啊，您可以来看看这个产品。现场让我们这个店里边大姐，有这个试吃的那一瓶啊，您可以试吃一下，感受一下啊，这产品怎么样？觉得好，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015-5151啊，来订购这个产品。最后时间，宝旭再说一下今天的产品组合跟我们北广购物的价格。 对，可以这样说，咱们今天呢是10瓶的玫瑰花蜜，然后还有5瓶的陇次花蜜，这一共15瓶，在今天北广的咱们价格是299。而且我敢保证是，可以说今天是大洋给争取到的，其他地方您看不到这价格。如果去专卖店的话，这15瓶您需要1500块钱去买到。 今天咱们的价格是 299元。 好，说电话，电话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好的，来自于甘肃天水的纯蜂蜜推荐给您15瓶啊，选择权在您的手中。 购物就在北广购，北广购物，北京电台自己打造的购物节目，为您精挑细选放心的产品，做您贴心的购物顾问，让您买着开心，用着放心。北广购，放心购。 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北广购物，我是大洋。 哎，之前啊，我们北广购物上有一款产品呢，卖的特别的火爆，很多听众朋友呢给我们打电话问这产品还有没有了，希望能够追加。这产品是什么呢？其实就是阿根廷的深海红虾啊。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之前我们节目当中啊，为大家推荐过一款阿根廷的深海红虾加蝶鱼的一个组合。深海捕捞船上速冻的大虾，说那大虾呢当时是有 L1 的这个级别，在我们北广购物的这个办公室里边，我们也拿手比划了一下，几乎啊比一个成年男子的手掌呢还要大。这大红虾确实不错，而且得到咱们听众朋友的喜欢。那今天啊，我们就再次的把阿根廷红虾的销售方中农远洋的彭城啊彭先生请到我们节目中来，另外呢也请到了一位我们北广购物的听众朋友，一起再次跟大家来分享和体验这款产品哈。首先有请中农远洋的彭城啊，也是销售总监彭先生，彭先生您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大家好。 哎，还有一位呢是我们北广购物的听众，也是今天咱们节目当中的体验者董女士哈，董女士您好。 哎，你好，大家好。 嗯，董女士之前是就订过上一次的那个组合，就是阿根廷的红虾加上蝶鱼的组合是吧？ 对对，家里人特别喜欢吃， 感觉怎么样啊？ 特别是这个阿根廷红虾， 嗯， 市场没见过这么大的。 就是第一感觉就是大，是吧？ 对对对， 啊 ，L 一的哈、啊， 对 ，L 一应该可以说在红虾的级别里边，应该算是比较顶级的一款虾了。 它是最大的一款虾 啊。 常规呢，我们在市场啊，在超市啊， 嗯， 就这种养殖的虾，最大的规格基本上是在。L2 到 L3 左右的、 嗯、 那是最大的了 啊。 L1 这种级别的虾，只有这种野生的虾才有。 而且 L1 它的这个认定标准是说是怎么才算认定成 L1？ 它是每公斤有10到20条、 嗯，一公斤就是2斤是10到20条。 对 啊，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其实我真是做过比较，那一个虾呢跟那个小啤酒瓶差不多啊，有差不多那么长，加上虾头啊，我说加上虾头啊， 对对对， 但是每只大小啊，它不是说特别一样，因为它是属于野生的一个捕捞嘛，它不可能长成一样的。 对， 对吧， 它不像养殖的虾的话呢，什么规格我可能大小都差不多。这野生的虾呢，我们有一个区间范围， 嗯 啊，但是呢，这个我们所有的虾的品质是一定保证在这个每公斤10到20条的。 好，董女士，上次这虾是怎么做的？ 我们做红烧的比较多一点， 红烧阿根廷大红虾， 对对对，因为家里有孩子嘛， 吃起来倍儿爽 啊，孩子也比较爱吃。 其实啊，一般咱们说这个大虾啊，虾特别大了，有时候没有，有人觉得没有这个小虾呀、啊、味道鲜，其实还真不是这样。这个虾的味道鲜还是不鲜哈、啊，关键是看它的这个保鲜的工艺做的怎么样。这款大虾反正给我的感觉啊，是肉呢比较紧实。而且新鲜程度比较好， 吃着口感吧比较筋道。 嗯， 这个我就想问一下这个彭总监啊，这虾这个新鲜度是怎么才能怎么去辨识它的这个新鲜程度啊？ 嗯，我呢就讲一下我们这个阿根廷红虾的一个特点啊。 嗯， 这个呢是我们常规的在超市或者菜市场买到的虾的最大的一个差异点。 嗯。 因为我们这个虾呢是在阿根廷南部靠近南极海域这个纯非常纯净的一个海域捕捞的，而且呢我们这种大型的工业船的话呢，它船上就带着急冻设备， 冷冻设备， 对对对，所以说呢在捕捞上来以后呢，活体的时候就分解然后直接冷冻， 嗯， 所以说呢就把这种所有的体内的这种营养成分也好， 嗯， 所有的分子也好，瞬间就锁住了 啊，是这样的。其实我们看过一些个电视当中演的一些纪录片啊，包括你去捕这个什么雪蟹啊，捕一些个深海的什么金枪鱼、蓝鳍金枪鱼，都是用这种船上速冻的方式，急速的把它冷冻，把它的新鲜度保持住哈。这大洋做这么长时间的购物节目哈，我是觉得在市场里边啊、超市里边，你看的是活的啊，或者说看的是比较新鲜的，实际上它可能已经开始变质了。啊，你比如说你买这些个海鲜啊，它摆在那个地方底下是一层冰，上面摆着可能已经变质了，但是你看着它是冻成大冰坨的，冻成大冰块的，它本身的保鲜程度未必不好，哎，所以说这个人不可貌相，这食品也是不能光看外表啊，要看到它的内质。好，到这儿啊，彭先生说一说啊，今天带给咱们北广购物听众朋友的一个组合是什么样的一个组合，好不好？嗯， 好。因为呢，上一次推出这个阿根廷红虾和蝶鱼这个组合呢，非常受大家欢迎。 嗯， 但是呢，我们又收到不同的消费者的一个反馈 啊， 他们认为这个阿根廷红虾呢，实在是 非常的好，不管是口感也好，他们食用以后的这种这个感觉也好，包括那个家里人的喜欢程度也好，所以说呢，我们这一次呢，应着消费者的这个请求需求，然后呢，我们推出两盒红虾，就是相当于呢是我们八斤的阿根廷红虾的这样的一个组合 啊，就是全都是 L1 的。 对，全部是 LE 级别的 哦，这个确实不错，因为刚才董女士不也说了吗，还是喜欢虾。 对、 啊、 这个虾真的是挺好吃的， 看着呢够大，吃起来呢够筋道，味道够好，送起朋友呢够有面子，是不是？这马上你看赶上这个逢年过节一家团聚的时候，坐上一大盘这个阿根廷红虾，红烧也好，清蒸也好，蒜蓉也好，那味道真是好极了。 正好这现在也冬天了、 啊、没错，两大盒哈， 两盒两盒， 一盒是两公斤， 对，一盒两公斤， 那就 是8斤、啊、 8斤， 对， 8斤的 L1 的红虾。那您说一说这红虾市场上得卖多少钱？ 在酒店里边或者在日料店、星级酒店吃到一只就得50-60块钱。 嗯，那你们的供货价呢？ 我们供到酒店的话，一盒的话呢， 嗯， 大概在600块钱左右， 两盒就是1200。 对，合到一只的大概就要17-18块钱吧。 哦，供货价一只虾是17-18块钱，这个 L1 的。 对对对， 大红虾相当于小啤酒瓶那么长的，加上虾头啊，差不多。 对对、 啊， 它的长度比成人的手掌要还要长。嗯、 对，你看这个虾好吃啊 ，L1 的级别够大呀、啊，价格也不便宜啊，是吧？两盒加起来你都1200块钱了。那这样，今天咱们北广购物的价格一定是有优惠的，我知道。那您打算给咱们北广购物听众朋友多少钱这两盒虾？ 因为呢，这个北广呢一直选择产品非常非常的好。 嗯。 另外呢，我们也是从源头直供到北广这一块。 嗯。 所以说呢，今天呢，我们给到消费者一个超值实惠的一个价格。 嗯。 598元、 哦， 相当于598元两盒， 就不到一盒的价格买两盒。 对对。 598元这个价格，一共是8斤啊。 对。 董女士，你满意吗？这价格？ 哎呀，还能再便宜点吗？ 我也不太满意，598是吧？ 对对对，598、 嗯。提大洋便宜点，398行不行？ 没有，大洋这个实在是太，连成本都喝不下来。 两盒虾398，成本到不了。 对对对，因为我们供到酒店一盒就要600多块钱。 嗯， 这相当于两盒598已经是非常非常实惠了。 那总您来这一趟怎么着啊？大洋给您提出这要求了，你都得降一点价格。董女士刚才也不太满意， 给我们点实惠吧。 就是你那你觉得能减多少钱？嗯， 这样，既然大洋呢这么说了，我们今天呢就是再给消费者让100块钱的一个利，然后呢498。然后这样的价格呢，我们超值的回馈给消费者，实在是到底了。 我还200，你再还回去100，是吧？ 没有。 598减100，498元。 498。 498元，你确保这应该是市场上算是比较低的一个价格了吧？ 非常非常非常合适的一个价格。 但你必须保证两盒全都是 L1 的级别，你不能说一盒是 L1， 另外一盒你给我们弄 L2 或者 L3 的。 没有，所有的东西保证是 L1 级别，而且呢，我们还全程冷链，送货上门。 行，那就这样好吧，那就498元。咱们听众朋友呢，以498元的价格买到两大盒，每盒2公斤的阿根廷的深海捕捞的红虾，全都是 L1 级别的，要保证。好，我说电话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今天提大洋减100块钱，498元，一共两大盒，电话是400-015-5151。当然了，提示啊，友情提示，因为赶上逢年过节，无论是这些个生鲜的东西啊，或者说这些个好产品啊，都是比较紧俏的，可能数量有限，大家呢只要是觉得这虾不错，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015-5151。 各位北京的叔婶子兄弟姐妹们，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话里话外节目的主持人李欣。对于咱们老北京而言啊，你像这个北广购物，它强调这个实惠，所以说不插门的，您不妨过来走走，听一听，试一试，打这个号码400-015-5151，就齐活了。 嗨，大家好，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带你聆听的戴毅。2015年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心打造了自己的购物节目《北广购物》，多买多实惠啊，越购越放心。 北广购，放心购。 我是北京电台文艺广播开心茶馆节目的主持人季彤。北京电台精心打造了咱们自己的购物节目北广购物，您买产品北广购物给您把关，您呀就放心的买吧。购物请拨打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虾呢不错，如果有人问为什么要吃虾啊，吃虾咱得明白虾的营养价值，咱不能瞎吃啊。下面大洋跟您说一说啊，这阿根廷红虾或者说吃海虾啊，它的营养健康究竟在什么地方。首先这海虾里边含有非常多的无机盐，什么叫无机盐，就是矿物质啊。现在你看什么饮用水里边也说含有矿物质啊，什么这个食品里边说也含有这个矿物质，铁呀磷呢在海虾里边它的含量是非常的丰富的。说实话你每天一只大海虾就奔着超级赛亚人去了啊。另外海虾里边的微量元素比如说什么碘呢、硒呀啊都非常丰富。碘咱不用说了啊，预防这大脖子病啊，我们现在食盐里边都添加碘。硒呢也是一种微量元素啊，咱们说这个富硒大米为什么卖的那么贵啊，就是因为这大里边含有硒。其实硒在海虾里边它的含量也非常丰富。如果再让大洋说一个什么呢，海虾里边含有一种叫做海虾青素，也叫虾青素这么一个物质。再来说海虾里边含有非常丰富的蛋白质，而且呢我们人体对于海虾当中的蛋白质的吸收率还非常高啊，所以这海虾呢又被称为固体牛奶。大洋说了这么多有关于虾的营养，以后咱们吃虾的时候咱就不会瞎吃了。其实我刚才算了一下，今天你给的价格是最终价格，咱说最终价格啊， 对对对， 498元，那合一只就是7块钱一只大虾。 对 对, 对 L1 的，你要说按照这个价格走的话还真是大洋觉得价格可以。你想啊，今天咱们在外边，咱们在北京你买一个煎饼还得5块钱呢，是不是？你买俩仨鸡蛋也得5-6块钱呢。今天买一根阿根廷的大红虾，那么大个的哈，相当于成人手掌那么大的阿根廷大红虾才7块钱。如果说这个价格你放到日料店里边吃一只的话，就得50-60块钱 啊， 相当于1/10的价格了。 对， 价格还是可以的。当然了，如果能够再便宜点更好了。下次你来哈，必须再便宜点啊。 好 啊，今天是498，再说电话400-015-5151。虾怎么吃怎么做味道更好？这个阿根廷红虾跟其他的虾可不一样，从大小上来说就比其他虾要大出一大截。 其实啊，这个大虾的话，因为咱们平常呢在超市也好市场也好买的虾，小的话它是没法清蒸着做的。 哦， 这个只有足够大的虾， 足够大， 对，它才能清蒸吃。所以说呢，我们这个虾呢，如果你用清蒸的方法去做啊，加蒜蓉的话是非常非常实在地道的，非常好吃， 味道非常好。 那我回家得试一下， 是吧？ 对对。 而且这个虾这么大个的话，一只虾差不多吃饱了啊，真是这样、啊。 孩子吃个一两根就差不多了，饭都不吃了。 还有一个，我觉得这个虾跟其他虾的相比较而言啊，现在吃海鲜啊，我们讲究入口东西要安全，是吧？ 对。 可是呢，一些个海鲜，尤其是近海捕捞的，或者说是人工养殖的，多多少少会存在一些个重金属超标啊，或者说养殖的过程当中用这个抗生素啊。 对， 我知道这个在一些海边啊有这个虾圈， 对， 专门养虾的虾圈啊，他把海水呢引进来之后，就在那个虾圈的这个 围起来， 围起来之后在里边养，深度呢可能就1米半2米的深度啊。 对， 他为了让这虾成活率高不死，于是就往这虾圈里边撒很多的 抗生素、 抗生剂，同时还用一些个饲料去喂这个虾。 对， 这个虾你想咱们吃进去，那当然会存在一定的这个危险性。还有一个是什么，虾它也有自己的成长期跟成熟期啊。你比如说在这个冷水里边成长起来的虾，它的时间要比较长。 对， 可是我知道呢，在咱们中国的南方，比如说像福建那边哈，舟山那边，它养殖虾一年可能会出3季甚至4季，也就是说一季虾大概2-3个月成熟了上市了，你去吃吧。但是今天咱们推荐这阿根廷的红虾，那可真的是野生的深海的。 而且呢我们这个阿根廷红虾呢，第一呢它生长的水域是靠近南极的冷水水域，然后呢是非常纯净，所以说呢这个基本上是没有污染，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 我们 L1 这个级别的虾呢， 嗯， 每捕捞100公斤才有2到3公斤这个级别的虾，所以说呢，而且它生长周期也非常长，2到3年， 嗯， 才能长到这样的一个个头， 2到3年哈， 对。 嗯，所以说这个生长周期长，它的营养价值当然要高一些。 对对，体内这种营养成分的积淀也非常好。 嗯， 而且呢，它只吃水里的那些浮游生物，没有任何的饲料添加。 野生的嘛， 对 啊，就跟我们买鸡肉一样，是吧？你买那养殖鸡，跟你买那溜达鸡， 对， 是吧？跑山鸡那价格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今天这价格确实优惠，合一只虾才7块多钱，对吧？你2大盒8斤的虾。498元哈，到这我说个电话，电话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现在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订购我们产品。同时，如果您想看一看这虾有多大个啊，这个虾有多好啊，您可以来咱们北广购物的听众体验中心，就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1层东侧，里边呢有一个大冰柜，冰柜里边就陈列着今天咱们推荐给大家这个阿根廷的红虾，您可以看一看。您伸手去比较比较，咱们听众朋友呢，以498元的价格买到2大盒，每盒2公斤的阿根廷的深海捕捞的红虾，全都是 L1 级别的，哎，要保证。好，我说电话，电话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大家好，我是北京电视台春妮的周末时光栏目主持人春妮。北广购物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囊括衣食住行，做您生活的好帮手。春妮的周末时光也少不了北广购物的积极参与。北广购，放心购，购物就在400-015-5151。 到这儿了，我觉得还要说说这虾怎么做、怎么吃，是吧？董女士，除了这个红烧之外， 我就直接蒸着吃过。 啊，也就是清蒸， 啊，对对对， 蒸着吃过哈。 对， 我跟你说一种方法，我之前试验过哈，算是一种法式的吃法，这还是跟那个专门做铁板烧的师傅学的，就是用黄油加上橄榄油，就放锅里面去煎，啊，小火去煎这个大虾，味道非常好啊。你先倒一点橄榄油进去，然后你到超市里面买那个黄油，切一点黄油进去，把它融化之后，就直接把这个解冻的阿根廷的红虾放到平底锅里边。去煎，火别开得大，小火，用盖闷着，大概两面都煎成变了颜色之后，往里面加一点红酒啊，白葡萄酒也可以，红葡萄也可以，里边你看歘的一下，里面就是青烟就起来了哈，用这个烟闷着这个红酒的味道，闷着这个虾，过大概5分钟左右，这只法式红酒黄油虾啊就煎好了，拿出来之后，您想想，这真的是在家里边也可以做成一顿大餐了。 对对对 啊， 听着就挺诱人的， 是吧？不错吧？还有就是刚才说的这个蒜蓉虾了，蒜蓉虾用开背吗？ 对，需要开背。 嗯， 因为这个虾足够大。 嗯， 开背以后的话呢，我们把蒜蓉、料酒、盐调好了，放在开背去了虾线以后，放在背上蒸大概5-6分钟。 嗯， 就可以出锅吃了，味道非常好， 味道非常好， 非常好， 是吧？ 对， 其实还有一种方法呢，也比较有意思，就是把这个虾皮给它剥掉，把这个虾肉呢给它拿出来，拿出来之后呢，其实是可以用来剁馅儿的。但是我觉得这个呢，有一点浪费， 有点浪费， 有一点浪费。可是呢，你想这么大的一个大虾啊，把这个虾肉过年的时候你包饺子吃哈，大虾肉饺子，阿根廷的红虾饺子。那是不一样的。 还有一些听众呢，可能说我不会那么繁杂的、复杂的一个操作方式。其实啊，咱们很简单，就是这个虾解冻了以后放到水里白灼，就拿 白灼虾， 对 啊， 就用白水煮， 放一点姜丝， 对 啊，放一点这个葱丝， 对 啊，姜末就可以了。 对，然后呢，直接煮出来，剥了皮儿，然后蘸着海鲜酱油吃。 嗯， 然后呢？这个最原汁，因为海鲜嘛，它这个鲜， 嗯， 这一点就是其实最原汁原味的时候，它是最能体现到这个鲜度的， 嗯。 然后呢，咱们这个口感呢是，又能吃到海鲜酱油的鲜，又能吃到大虾这种鲜甜的味道， 嗯， 所以说也是非常好的一种方式。 嗯，是红烧就不用说了，更简单了，是吧？红烧两面一煎，加上水，加上这个酱油啊，是吧？焖上一段时间，加点糖啊，加点其他的佐料，红烧这个阿根廷的大红虾，味道也好极了。 对 啊，说的我都馋了。 它这个口感啊，吃起来是真是，这怎么说呢？ 嗯， 吃完一次忘不了， 真是吃完这次还想吃， 还想再吃，还得问董女士， 对对对， 什么时候还有啊？是不是？什么时候再给我订购啊？ 是，这回大洋给我请过来，我真是挺兴奋的。 啊，确实啊，这么说，因为确实有很多听众朋友在问这个产品。拿回家之后第一眼看上去就挺惊人的，第二吃起来口感确实不错，吃了之后就忘不了。好，节目今天到这儿了，董女士今天也是代表咱们听众朋友来的啊，有没有一些问题要问问？ 我有点问题想问一下咱们彭总啊，这个虾呀咱们化开以后怎么去辨别它这个新鲜还是不新鲜呀？ 怎么看是吧？ 对对 啊， 其实呢我们常规去挑选虾的话呢，有几方面，第一方面呢，就是去看颜色，这个虾的外皮啊，就是虾的外皮呢是有光泽啊，颜色鲜亮，这是第一点。第二呢，就是解冻了以后呢，你去摁一下虾的这个肉质，有弹性啊，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虾头和虾的身子呢是连接的，相对比较紧实，这几点呢是观察虾的新鲜程度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对 方面啊， 还想问一下，家里老人啊，这个比较节俭也 啊， 就是这两大盒虾买回去，他舍不得吃， 啊、 搁冰箱里搁多长时间？ 存着 可以保存，保存多久啊？ 这个呢，我们的保质期的话呢，就是在这种零下十八度的这种状况下呢，其实是可以保存一到两年的。但是呢，我们尽量呢是尽快吃完它。因为呢放在这个冰箱里的话呢，它的水分啊营养成分啊时间长了还是会流失的，所以说呢我们尽快呢是而且吃这个东西没有任何副作用，有营养成分也比较好，所以说呢我们还是尽快吃，然后呢在口感最好的时候把它吃完。 哎，今天咱们一共是两大盒的阿根廷深海红虾，都是 L1 的级别啊 ，L1 的级别应该是刚才你说一公斤是 每公斤10到20条， 每公斤10到20条哈、大小很大，如果加上虾头的话，应该是比一个成年人的手掌还要长了， 还要长 。两大盒一共是8斤， 如果在酒店里吃到一只，就得50-60块钱， 50-60块钱。 对、 今天咱们是两大盒8斤，我们北广价格呢？598啊，提大洋减100块钱，一共是498元，最终的价格啊，498元。好的，阿根廷深海速冻的传动的啊 L1 级别的大红虾推荐给您，选择权在您的手中。 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将收听的是整点快报。 北京电台数字广播捷达极致东南亚旅游图文频道本期为您播出，寒假将至，哪个游乐园更符合宝贝的口味？ EXO 带您畅玩韩国乐天世界，游乐场加免税店，满足你与宝贝的所有需求。日本东京迪士尼乐园与卡通明星们一起畅玩梦幻城堡，惊喜无限的新加坡环球影城，让这个寒假暖洋洋。节目咨询热线8501-3089。 小公益，大文明，让我们一起来做公益行动派。北京新闻广播公益时间。